第四节数据库语言，数据库管理系统提过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一种用于定义数据库的模式，另一种用于表达数据库的查询和更新，这就是数据定义语言 DDL 和数据操纵语言 DML。 数据库模式是通过一系列的定义来说明的，这些定义有称作数据定义语言的一种特殊语言来表达，如 create table。 DDL 语句的编译结果呢，是填写一系列存储在一个特殊文件中的系统表，这个特殊的文件就称作数据字典。数据字典是一个包含元数据的文件，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在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实际读取和修改数据前总要查询这个文件。数据库管理系统所使用的存储结构和访问方式也是通过一系列特殊的 DDL 语句来实现的，例如 create cluster、 create index 等来定义的。这种特殊的 DDL 语句称作数据存储定义语言，这些语句的编译结果是一系列用来描述数据库模式实现细节的质量，这些实现细节对用户来说是不可见的。我们来看数据操纵语句。数据操纵是指对存储在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检索，向数据库中插入新的信息，从数据库中删除信息，修改存储在数据库中的信息等等。数据抽象的层次不仅适用于定义数据和组织数据，而且还适用于对数据的操作。在物理层，必须定义可以高效访问数据的算法。在较高的抽象层次上，我们强调的是数据的应用项，目的是要提供人与系统间的有效交互。数据操纵语言通常有两类，一类是过程化的 DML， 它要求用户指定需要什么数据以及如何获得这些数据。非过程化的 DML 只要求用户指定需要什么数据，而不必指定如何获得这些数据。通常非过程化的 DML 比过程化的 DML 要易学易用，但是非过程化的 DML 比过程化的 DML 的效率可能要低一些。查询是用来对信息进行检索的语句， DML 中涉及信息检索的那一部分称作查询语言，但是在实际当中，我们不严格区分查询语言和数据操纵语言，有时就简单的称为数据查询语言。